真爱人不要来跟我上香灯，天天多绯闻的女神只会常使你狂伤心，愿你也知我不可能纯情天真，常自惹是非与绯闻，你若来靠近过后如悔恨，你别来责问怎么不关心，但若你决心愿为我最深，情缘至今成为玩弄品 call me 若是我借笑埋弄我性感，轻轻以我手痴痴扫你身，只因今晚夜我俩刚巧心相近，人请转头不要来牺牲，天天多绯闻的女神不爱人只爱寻开心，愿你也知我不可能纯情天真，常自惹是非与绯闻，你若来靠近过后如悔恨，你别来责问怎么不关心，但若你决心愿为我最深 call me 余情缘至今成为玩弄品 call me 若是我借笑埋弄我性感，轻轻以我手痴痴扫你身，只因今晚夜愿为我最深 call me 缘情缘至今成为玩弄品 call me 若是我借笑埋弄我性感，轻轻以我手痴痴扫你身，只因今晚夜若你决心愿为我最深 call me